见你，说风吹可以，将转眼雨停地，已忘记，冰山默默洗彻无际。长安地，垂杨送别离，千山烟，一片伤心地。长门有无家期，生荆棘，烛影染成寂梦中雨。二十三行人迹，落花人无意，唯有此去能寄心容易。月落自怪啼，飞絮现双曲，染墨中只愿君从此寄。长安去，自驾三千里，流萤却问愁几许，时间更是终于伴君起，风度潇潇兮烟迷离。长安去，龙头是垂笛，风花落烧尽了一夕，醉乡路已难行，风无情，君向小相信，我相信。微笑三千骑，姑苏离别意，唯有此去往人间寄。年华落丹青，一片地空虚，只因惜弦断又水难停。 笑三千骑，姑苏离别意，唯有此去怎望人间寄。年华落丹青，一片碧空虚，只因惜弦断又谁来。 自古成帝，上雪沉醉复有心，早知如此相遇，不如不语，收割写尽心，让散去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研究啊，打5688-9688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了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9688，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9688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了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，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，爸爸，花开了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 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九点整。